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推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欣赏宁肯的获奖散文集《北京成与年的序言》，我与北京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《紫钗记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，80年代开始写诗，大学期间在萌芽发表诗歌处女作《积雪之梦》。1984年到1986年在西藏生活工作，成为新散文代表作家，代表作为西藏长篇散文《沉默的彼岸》。1998年开始长篇小说写作，现已出版《蒙面之城》《沉默之门》《环形山》《天藏》三个三重奏，另有中短篇小说集《词与物》、《维格拉姆》、散文集《说吧西藏》、《思想的烟斗》。宁肯的散文集《北京成与年》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杂文奖。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就一起欣赏《北京成与年》的序言《我与北京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城市意味着记忆、成长、开始、结束或重新开始，总之城市是时间的容器。1957年一艘小火轮穿过白洋淀，经天津把我们一家从乡下带到北京。小火轮上坐着我城里人的父亲、乡下的母亲、大哥、二哥、姐姐，哥姐分别是12岁、10岁、6岁。我没在那条船上，我还没出生。两年后1959年我出生了，带着出生前的记忆与北京开始了某种关系。一个人和一个城市很难说有一种确定的关系，唯有局部或者碎片或者某一个视角能相对地确定一下我们自己。北京那时从空中看就是一大片四合院，一望无际的灰色屋顶，屋顶空旷如波浪，上面通常是猫鸽子的世界。通常猫看鸽子飞，在角落或枯草中一动不动，一般没什么办法，或者永远也没办法。但是看，永远看，偶尔会有个小孩爬上屋顶探头探脑，与猫鸽子构成另一种空间关系，这更为罕见。你就是坐多少次飞机也未必能看见一次，那时飞机也少，看见的情况就更少。当然现在飞机多了，但也基本上看不见北京了。现在无论何时，一想起自己小时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顶上，对猫和鸽子视而不见，就觉得有一个梦始终没做完，就总想回到屋顶看看那一片遥远的北京。现在我已经比北京老，我充满回忆。以前我很少意识到自己是北京人，我还记得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北京人是在中学历史课上。历史老师有一次讲北京人，我惊讶自己的老家竟然在周口店，稍后才知道此北京人非彼北京人，或者说简直毫无关系。尽管如此，两者的重合还是烙印在心里。我甚至觉得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故事对我也有种莫名的影响。 我不想夸大这种影响，但所有特殊事物都有投射功能，有时仅仅一个词就会对一个人产生影响。另外，在北京这样的地方，经历的东西太多了，历史常常就在身边非常具体的展开，某种镜像心理叠加对人的影响化为无形。夸大这种影响是形而上学，但完全无视也不符合实际。2010年我的西藏题材长篇小说《天藏》问世，责任编辑王德岭先生有一天对我说，他在《天藏》里读出了北京。我非常意外，两者毫无关系。我曾在西藏生活过几年，那是很年轻的二十郎当岁的时候。我记得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想竭力地忘掉北京的，但真的忘掉了吗？我没问王德岭从《天藏》里读出了什么，不必问，一问就形而上学了。换句话说，有些东西是不能简单说出的。我与北京，或者北京与我，能简单说出吗？我喜欢神秘、巨大而又敞开的事物，喜欢这类事物带给我的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。去西藏之前，我24岁，那是我青春年华中最迷惘的一段时光。记得我曾一个人去故宫，在红墙下散步，在斑驳的地上徘徊，在荒草中停留。我并不喜欢故宫，但喜欢故宫构成的纯粹的空间，一切都和历史无关。我不走进故宫的任何大殿，不想知道任何历史掌故，包括传说。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和一种巨大的空间，和荒草、颓砖、天空，在台阶上，在门下，在黄昏的阴影中凝视远方。我藐视历史，从不感觉在历史面前自己渺小。仅就抽象的空间而言，故宫这样的地方抽象未知的东西太多了，一如我那时青春的迷惘与神秘。后来我的另一部书《沉默之门》中写到了故宫的外景与周边，写到了那一年筒子河边的雪地上一个疯掉的诗人，那个诗人与一个有久命而不死的老人散步，两人相互搀扶踱步，冬日的阳光在那年非常清冽干净，好像是对血的一种自敬行为。河岸空无一人，只有我的主人公挽着有久命而不死的老人走在风或者雪后的阳光中。老馆长腰弯得厉害，但在深度的弯曲中却昂着头，目光直视像一尊铜像。故宫筒子河畔始终没放置一些铜像，至少始终少了一些真正人文的东西。石狮子、铜狮子固然是艺术，甚至也算人文，但究竟还是近似图腾，不如人。 我曾在南长街34号居住，这条街过了西化门就是北长街。南北长街分布着中南海、故宫、中山公园、福佑寺，直至北海，街边有不少深灰色的深宅大院，一般只能看见里面的树和方形烟囱，却很少见到冒烟，好像空宅。同样也有不少普通居民小院，或三五户，或七八户，街边有菜店、副食店、粮店、垃圾桶，包括修车铺，两所中学，北京六中、北京161中。如果算上长安街的28中，就是3所中学，他们与北京六中事实上不过一墙之隔。另有南长街小学与北长街小学，这样密集的几所学校，一到下学，人潮如流，追跑打闹，大呼小叫，堪比赛事散场。不过尽管这么多人流，不一会儿这条街仍是北京最安静的街。夜晚绿树红墙，华灯映照，仿佛久远的古代时光。我住的34号与中山公园仅一墙之隔，从后窗能看见筒子河、城墙、角楼。只是时光荏苒，这些年南长街面貌大变，街上的菜店、副食店、粮店、照相馆、修车铺都失去踪影了，没有垃圾桶，空空荡荡，干干净净，没有下学的人流，学校都迁走了，取消了，民间的院子所剩无几，大多都经过了深度改造，变成很新的灰色深宅，烟囱还是建方的，墙体簇新，完全没了时间含量。除了新就是新，新的不可思议，甚至恐怖， 都拆了，换了新的，却几乎无人。一切我都接受，经历的太多了，在北京还有什么没经历过的？因此一切也都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有人不喜欢北京的新潮建筑，鸟巢、巨蛋、大裤衩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甚至莫如说喜欢。我说我喜欢巨大的事物，喜欢超现实的东西。故宫在巨大这一点上，在全世界也是超一流的，超想象的。北京的新潮建筑至少在超想象上继承了北京的传统。如果说以前的巨大有着严整性、确定性，如故宫、历史博物馆、人民大会堂，那么以鸟巢、巨蛋、大裤衩为代表的新兴建筑又增加了北京的不确定性、不可把握性、怪诞性。他们昭示了北京不仅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，甚至是世界之外的。对，世界之外。我不知这些新的不确定性的巨大建筑，再加上古老的确定性的建筑，对后世北京人有何种影响。反正北京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不可把握，越来越怪诞，立体却不透明。如果把北京比作一面历史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镜子，那么在这面镜子中，我越来越看不清自己。我无法说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看不清，这不是我能选择的。但是有一点我知道，比起那些一眼能看清自己的地方，比如风景地的海边、山中、河畔，我还是接受这个看不清自己的北京。北京给予了我太多无形的东西，如果这不是一种天赐，也是一种宿命。无论什么，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都照单全收，一切都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。我不仅仅是一个人，我比北京老，我为写作而来。当然，我早晚会住到海边的。一个人和大海，和一面澄澈的镜子，那时在镜子里再看一个更加超现实的北京，而这个北京已经与我无关。 好了，宁肯的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《北京成语年的序言》《我与北京》，我们欣赏完了。宁肯今年已经年近六十，亲身经历过北京的诸多变迁，也思考着北京的历史与未来。面对北京的种种变化，宁肯选择用笔追忆、记录、留恋、惋惜。然而谁又能真正留住曾经的一切呢？谁又能阻止正在发生的种种呢？年这个字代表的究竟是一种轮回，还是一种流逝？可能正像宁肯所感觉的，一切都看不清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《紫钗记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唐代元和十四年春，年方弱冠、风流倜傥的陇西秀士李益，伴着和煦的春风，来到了繁华的都城长安，参加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。早就以诗才闻名陇西的李益，根本就没把那唾手可得的功名放在心里。像当时所有的世家子弟一样，李益一到京城，便流连于曲巷歌台，寻访一晚名妓。恰值上元佳节，朝廷大放花灯，官民同乐，京城市民欢呼雀跃，一片欢腾。上元之夜，月淡清风，家家户户门前都挂起了五颜六色的花灯。平素入夜沉寂的街道上，如今游人如织。昔日谨守规训、不出闺门的大家闺秀，也轻移莲步，融入了被花灯映红了的夜色之中。那些爱热闹的王孙公子们更是欢喜若狂，他们成群结队，踱着方步，对着花灯指手画脚，眼睛却悄悄地溜向两边，落在那如花似玉的美女娇娃身上。耐不住寂寞的李益知道京城侍女爱看花灯，也早早地来到灯市。他信步来到一棵梅树下，仿佛觉得对面有人影晃动，